列斯联嘅史超活达拉斯喺保时射入，协助列斯联取胜。利物浦主场2-1反胜阿士东维拉，维拉喺上半场末段领先。利物浦去到下半场，凭沙拿同埋亚历山大阿诺特嘅入球，2-1反胜对手。谢鲁士作客4-1大胜水晶宫，佩利石梅开二度。曼城喺积分榜32战有74分，剩低6场赛事，只需要攞到11分就能够夺得冠军。谢鲁士31分升上第四位，利物浦52分排第五。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天气炎热，本周中后期云量较多。现在的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7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接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三里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5级，初时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5级，初时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风4-5级，初时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5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度18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北风5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1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嘅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 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的题目是放学回家第一时间你会做什么。 我平时放学回家先是玩一些东西，看手机放松一下，令到自己的状态变得好一点。 逢星期日早上8-10，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 Chan、 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生活静静似是湖水，全为你泛起生气，全为你泛起了涟漪，欢笑全为你起，生活淡淡似是流水，全因为你变出千般美，全因为你变出百样喜，留下欢欣的印记，寂寞亦似歌，那感觉像诗，甜蜜是眼中的痴痴，早也记起这一串日子，幻想不到的优美， 当然在平淡如水的生活当中，其实都有很多幸福的滋味值得我们记住的。如果你都有这些点滴你想分享的话，欢迎你今早早打电话来18723888。六点半之后呢，我们就正式接听大家的电话啦，现在可以打电话来的啦，18723888。 生活淡淡似是流水，全因为你变出千般美，全因为你变出百样喜，留下欢欣的印记，寂寞亦似歌，那感觉像诗，甜蜜是眼中的痴痴，做梦也记起这一串日子，幻想 送走了 Danny 陈百强，我们有这位女歌手，她的声音一样是非常好听。今早适逢凉凉地21度的气温，虽然就不至于落雪，不过都可以感受一下这种飘雪的感觉的。她是陈慧娴。 又见雪飘过，飘于伤心记忆中，让我再想你，却掀起我心痛。早经分了手，为何热爱伤情重？度过追忆岁月，或许此生不会懂。又再想起你，抱拥飘飘白雪中，让你心中去走我冰冻，冷风吹我醒，原来共你是场梦，像那飘飘雪泪下弄湿冷清的晚空，原来是那么深爱你，此际伴着我醉意的心。再想你，却掀起我心痛。早经分了手，为何热爱伤情重？独过追忆岁月，或许此生不会懂。原来是那么深爱你， 抱拥飘飘白雪中，让你心中暖，去驱走我冰冻。冷风吹我醒，原来共你是场梦，像那飘飘雪泪下弄湿冷清的晚空。 陈慧娴飘雪，今朝亦都继续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电话号码系1872388。如果你都有一啲嘅开心事、乐事、美事，愿意同我哋一齐分享，透过大气电波将你嘅快乐散播开去嘅话咧，1872388，希望你可以打电话嚟 在抱抱，也爱夏季出外带张地图，喜欢家里流行乐漫步，探索伴侣深夜看星座图。我最爱环保，也爱化妆素，我最爱清水，韵味最好。我最爱花草，也会爱珠宝，从梦里的阶梯翩翩起舞，多么中意他，生命无价，中意自己。世有些小变化，我有难题吗？欢乐无价，安慰自己，活要活到灿烂吧。哒哒滴哒，中意笑，中意说，中意休假。地球是太美，尽情认识它。哒哒滴哒，中意看，中意听，中意拣吧。任何事哪怕用纯真的心拥抱一下，生命无价。常十数秒对我倦透心内作出治疗，我最爱环保，也爱化妆素，我最爱清水，韵味最好。我最爱花草，也会爱珠宝，从梦里的街梯翩翩起舞，多么中意它。有些小变化，我有难题吗？欢乐无价，安慰自己，活要活到灿烂吧。哒哒滴哒，中意笑，中意说，中意休假。地球是太美，尽情认识它。哒哒滴哒，中意看，中意听，中意拣它。任何事哪怕用纯真的心拥抱一下。 支持梁咏琪，我中意呢一个叫做 Sunny Mix 嘅版本，为你送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白金汉宫表示，菲腊亲王的葬礼将会在今个月17号星期六在温莎堡的圣乔治教堂以私人葬礼形式举行，不会对外公开，不办国葬，表示形式符合菲腊亲王的意愿。当日下午三点，即是葬礼举行之前，全国将会默哀一分钟。白金汉宫表示，

听多啲唔同嘅人讲嘢，思考多啲就得噶啦。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师培私家星期天， 今集继续有李智恩妮，而家住咗喺香港差唔多七年，充满正能量嘅 Miki。嗱，我知你咧仲系一个印尼语宗教团体嘅干事啦。其实点解当初会想创办呢一个团体，同埋平时做咩噶 ？Komunitasnya namanya Dharma Mitra, ini adalah Indonesian Buddhist community di Hong Kong. Karena masa-masa Buddhis yang berada di Hong Kong di sini sulit untuk mencari tempat beribadah kecuali Konteng atau biasanya berbahasa Cantonese atau Mandarin dan jarang sekali yang pakai bahasa Inggris. Jadi kita berinisiatif untuk bikin komunitasnya sendiri pakai bahasa Indonesia. Jadi kita berkumpul setiap sebulan sekali atau dua minggu sekali untuk berdoa, membahas dhamma, untuk belajar dhamma bersama-sama, atau mungkin hanya sekedar jalan-jalan atau main-main gitu. Untuk umat-umat Buddhis di Hong Kong. Saling kasih support moral juga, karena kita jauh dari rumah, jauh dari keluarga. Jadi yang kita punya ya di sini sesama teman-teman. Itu sih awalnya kenapa terbentuknya dhamma mitta. 佢话佢哋系一个印尼嘅佛教团体，创立嘅原因系因为佢发现喺香港好多印尼嘅学生除咗去寺庙，佢哋揾唔到一个聚会嘅地方，因为咧现有呢一个宗教大部分嘅宗教团体咧，佢哋都系讲广东话或者系普通话，比较少啲系讲英文嘅，所以咧佢就希望有一个系讲印尼话嘅。佢哋每个月或者系两星期咧就会聚埋一齐讨论下宗教，一齐学习或者玩下游戏。大家亦都可以俾啲支持大家。咁讲咧，你系一个非常之正能量同埋积极嘅女生啊！平时其实点样保持住呢个心态嘅咧？ Sebenarnya aku nggak positif, nggak selalu positif, tapi aku berusaha untuk melihat the good in everything. Kalau banyak masalah, pasti ngejalanin masalahnya tentunya berat. Tapi setelah masa itu berlalu, pasti ketika kita melihat lagi ke belakang, kita banyak belajar dan banyak bertumbuh melalui masalah itu. Jadi aku berusaha untuk melihat setiap masalah itu sebagai pembelajaran. Walaupun sulit, walaupun masih banyak perjuangannya di tengah-tengah, tapi berusaha untuk melihat masalah itu dari lensa yang lebih positif. 佢话咧，佢会尝试将每一个问题咧都当做一个学习，即使困难重重或者中间仍然有好多嘅挣扎，佢都会尝试用积极嘅角度去看待呢一个问题。非常之认同啊！见到你喺社交平台啦，亦都有好多同屋企人嘅相，感觉你哋关系都好好、啊。咁你哋系咪成日都会见面噶？而家佢哋系唔喺香港啊？ Ya mereka nggak di Hong Kong, mereka semua di Jakarta. Terakhir kesini pas wisuda aku tahun 2018. Dan tapi terakhir kali aku ketemu mereka itu tahun lalu Chinese New Year 2020. Aku pulang dan masih bisa merayakan tahun baru sama mereka. Tapi udah sampai 10 tahun dan bahkan tahun ini nggak bisa pulang juga. Itu cukup sedih karena ini Chinese New Year pertama aku di Hong Kong. Cukup kangen sih karena biasanya terutama Chinese New Year tuh rame, heboh di rumah, seru gitu kumpul-kumpul. 刚刚 Miki 就提到，原来咧佢嘅屋企人都系喺雅加达。对上一次咧，佢哋嚟香港咧就系2018年，佢刚刚毕业嘅时候。而对上一次见面咧就系上年2020年嘅农历新年，佢咧就翻咗去印尼同屋企人一齐过新年。佢话一齐咧真系好开心噶，佢哋每逢新年都会好忙。而今年是他第一次在香港过新年，没得回家，其实他都觉得挺不开心的，也都非常之挂住他的家人。明白呢，疫情的关系令到很多人分隔异地，所以希望呢疫情可以快点过去，大家又可以实体地团聚一下。那你的家人会不会很想你快点回印尼啊？ enggak sih, mereka cukup suportif aku di sini karena di sini kondisinya dari sisi corona lebih baik, finansial lebih baik, banyak kesempatan dan opportunity kerja juga. Jadi mereka so far support aku di sini selama aku masih keep contact, karena sekarang kan ada teknologi, jadi seminggu sekali, dua minggu sekali bisa teleponan untuk saling tanya kabar. Nikki 话都唔会嘅，其实屋企人咧都好支持佢留喺香港，因为觉得咧各方面都会比较好，无论系疫情方面、财务方面或者系工作机会方面，所以都好支持佢继续留喺香港。好彩有科技嘅帮助咧，佢哋仍然可以保持联络，大约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一次，佢哋都会打电话俾对方关心下大家嘅近况。虽然咧我知道有时我哋未能够实体地见到对方啦，但系一个电话一个讯息，亦都可以俾对方感受到你嘅关心或者你冇唔记得佢噶。今集多谢晒 Miki 嘅分享 ，Thank you。 Sejak semula ku sudah menduga, pasti di sana hatiku berada. Di dekatmu cinta untuk selama-lamanya. Sejak semula aku susah lupa saat pertama.Tatap matanya, ku percaya cinta. Kamulah satu-satunya, cuma kamu candu di hatiku. Sayang selalu merindu selamanya, hati cuma satu. Janganlah kau ragu.Sayang takkan ku berpaling Kamu candu sampai kanadi Oh oh oh Sejak semula aku susah lupa Saat pertama menatap matanyaPercaya cinta Kamulah satu-satunya Cuma kamu candu di hatiku Sayang selalu merindu Selamanya hati cuma satu Janganlah kau ragu Sayang takkan ku berpalingCandu sampai kanadi Cuma kamu candu di hatiku Selalu merindu selama想像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 始接听大家的电话啦，听下张生的电话先。早晨，张生。 啊，早晨啦。 早晨，点啊点啊？点解打电话嚟嘅？ 啊，点啊点俾老婆生日啦？ 哦，系几时生日先，太太？ 后天 啊，后天哦，星期二、哦。 系啊系啊。 系咪啊？咁系咪都系谂住两公婆喺屋企煮饭仔啦？ 唔系出街食啦， 早点食啦。即系好好咁样食翻餐啦，等佢可以唞唞啦，唔使煮啦。好啊，有啲咩想同太太讲啊，张生？ 祝佢永远青春美丽啊！ 长 命百岁啦。 系，都好希望每一日都可以同佢一齐到老咯，嗬。 系啦系啦，天天都爱佢啦。 吓、啊，哇！你真系好啫，好少男士会咁主动自己咁样讲噶，通常都系要引佢啊，或者氹佢先肯讲嗰三个字。你都很好好、啊、好啦、希望你们继续恩恩爱爱啦，可以继续啦，在人生里面有更加多的庆祝活动啦，可以一起咁样谂啲点子、大家氹下大家啦。 好啊， 好啦，多谢你电话张生，拜拜。好啦，听一听下一通电话先。早晨 ，Hello， 李生早晨。 系啊，叫 Anthony 啊。 系啊 ，Anthony 点啊？ 系啊，多谢你啊，好开心啊，我第一次打乜嚟住。 就接通啦， 大个仔打翻嚟啫。咁咧，我想咧就为我太太咧，今个月佢星期三生日， 系 我仔咧就月尾生日， 嗯， 同埋咧，不过今年咧就唔能够同佢庆祝住，因为我女咧就跟住月尾就开始 DSE 啦。 哦， 你知啊，今年 DSE 咧，佢哋哇两年嚟都冇翻过学读 书，系咯系咯， 系啊，咁所以都其实都为呢一届即系 DSE 咧。的考生咧都为佢哋加油啊，咁样，因为话连续佢哋由28号考到5月8号，一路考落去，咁都要好多嘅专心同嘅力量都要。 系啊系啊，即系所以大家就减少一啲嘅活动啦，等佢哋都可以专注啲，唔好谂咁多其他嘢啦。 系啊系啊，咁啊之后咯，同佢哋去再庆祝啦，咁样。 哇，你都好好、啊、即系连个规划咧，系屋企呢啲庆祝活动都已经就埋个考试，仲提早咁多开始就佢。 都其实大家一齐嘅，都系大家都愿意嘅。女都其实女都乖，佢都乖嘅。系啊，佢都因为我仔本身都系一个自闭症嘅孩子。咁但系咁多年嚟嘅女都其实都即系觉得自己一就自己一个啊，个细路都接触，即系到时都倾唔到偈，但系佢都觉得可以去自己学习成长都可以喺度。系啊， 咁我感受到你屋企系呢个家庭系好需要爱，同埋真系个个都要好有耐性。每一日都要可能有一啲新嘅挑战要去慢慢磨合嘅。好叻好叻。 咁所以都鼓励一啲，即系咧都顺便鼓励一啲，好似我哋家里边有啲特殊需要嘅孩子嘅家庭啦。特别呢啲日子其实都唔容易嘅，因为啲小朋友都翻唔到学啊咁样。咁又即系希望佢哋加油。 系、啊、我都感觉到系唔容易，同埋真系如果你切身接触过，你就会明白嗰一种心血啦，同埋嗰个时间花落去咧，系好唔一样。即系可能佢一个少少嘅进步，已经对于大家嚟讲系一个好大嘅燃亮，同埋一个好大嘅鼓舞。 冇错， 系真系要体会过先至会明白。咁啊，李生，你屋企系咪嗰个读书嘅气氛好浓厚啊？而家个个都好安静，好似图书馆咁，会唔会噶？ 少少啦，少少啦咁样。 因为我见你，竟然话如果庆祝活动都我哋，就话佢我哋今年唔出去嘅时候，可能都屋企都有好多嘅措施去帮女女更加集中啦。有冇太太煲啲靓汤俾佢饮啊？ 佢都努力嘅，佢都啱啱读完一个学位课程。 哇，好犀利！ 咁所以系啦，完晒之后咧就一齐庆祝啦咁样。 哇，你哋一家人咧可以完全话俾人听，即系有啲人咪会话，我冇时间啊，或者我觉得我兼顾唔到。我发觉你哋咩都做到 的，一齐努力就得噶啦。所以我都想多谢你，因为我有时好即系听到你又去支持一啲嘅，即系啲印尼姐姐咧。我觉得呢件事好好嘅，真系，我真系成日都好想多谢你噶。 我都好想多谢你，因为即系全靠你哋打电话嚟话俾我听，你哋每一个人嘅故事咧，其实好俾我哋感觉到嗰种力量。即系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嘅故事啦，遇到嘅难题或者遇到嘅快乐。如果你愿意分享嘅话咧，其实你可以感受到社会入边好多唔同嘅声音啦，唔同嘅故事，其实好温暖噶。我都多谢你 ，Anthony。 OK， 好啦， 好啦，多谢你电话，拜拜。真系好温暖，我觉得有时咧听到呢啲故事，特别系咧好得意嘅嗰个感觉就系、是，当我坐喺一个四埲墙嘅房啦，见唔到出面嘅世界啦，就系、是、全靠住电话线驳入嚟嗰把声咧，就同我讲咗好多故事，好多历练，好唔简单嘅每一个故事吓。我哋听一听下一个故事系点嘅先。早晨。 喂，早晨啊，点称呼你啊？ 陈婆婆啊。 陈婆婆，点啊，陈婆婆？ 系啊，讲使唔使删咗个心机噶？ 你最好删咗佢啦，好唔好啊？ 嗯。 我哋等你一阵先，陈婆婆。 好啊，好啊，唔该晒你。 唔好客气，有时咧，大家就会谂啦，啊，到底听住个收音机系咪可以即时听翻自己把声咧？咁有时咧，你就会发觉，可能咧电话嗰把声咧，同埋你收音机嗰把声咧，原来咧有啲前后可能争咗少少时间嘅，咁你就觉得，哎呀，好混乱啊，点解好似咁古怪嘅咁？ 系啊，我唔识啊嘛，但系我听咗你哋好耐嘅啦。 多谢你。 啊，今朝咧咁。打下俾你打下啦，咁原来收有个哥哥接到我， 系啊，我哋有个哥哥帮手， 系啊， 我都好开心你打到入嚟， 好靓啊！你哋把声又好靓咯， 系啊，我哋呢度咧好犀利嘅，我哋呢度咧后边啲幕后人员咧全部都系好劲嘅， 系啊，我听咗你好耐嘅啦， 多谢， 朝都六点五点几就开个心机听你哋嘅节目。 咁点解今个礼拜会打嚟呢？ 林慧小姐，好多谢你啊！ 唔好客气，我多谢你就赞你听咗咁耐。 我由你个女女出世到而家都听到，都听到你哋个节目咯。 多谢你，陈婆婆。陈婆婆，咁点解今次打嚟呢？ 系啊，我开心到而家都唔识讲。 其实我都好开心。 听咗成廿年嘅心机都未试过打过，咁我而家咪试下再打。 哇！你呢句说话反而系令到我好惊喜，因为即系你听咗咁多年，你竟然会将你第一次尝试打去电台嘅经验俾咗呢个节目，点解咧？ 好系咯，就系好奇怪咯。咁我听到呢几日一打，咁记住你哋讲啲音把出嚟，咁我咪即刻咁打啦。一打到就接到咯，跟住头先个哥哥咧。打嚟咧，佢预备系你第二个噶啦，咁样。 因为要排住个队，我哋希望尽量接多啲朋友。 我第三个。 系啊，啱啊，哇，你真系好留心。我而家发觉听我哋个节目系咪可以训练埋记性咧？嗱，记住啲电话号码啦，又记住自己排第几啦。 要练记性咯。系啊。 咁又几好。 但系写又我冇写到噶，我一听到你讲咗咧，我就嗱一声记喺度，咁跟住就攞个电话嚟揿咯。 哦，其实咧，不过讲开咧，记电话号码呢一个嘅技能咧，可能真系我哋嗰一辈或者以上嗰啲长辈咧，先至会记得咯。而家咧，真系大家唔需要记电话号码，即系个个都系将佢输入咗落个手机个电话簿咁。 系啦，系啊， 佢就唔记得咯。 系啊，以前我反而咧。我觉得咧，可以帮助记忆力嘅可行 性。系啊，时时训练住咯。真系你打到几多岁啦，你都仲会记得啊。 系啊，系 啊。边个个电话号码系咁嘅咁。 系啊， 甚至乎而家，譬如长大咗咧，即系我自己啦，细个嘅时候咧，啲好朋友嘅电话号码啦，屋企人以前嘅家用嗰啲固网电话，即系可能而家已经冇咗，我都仲记得噶，其实真系。 系啊，咁多个 number 都可以记得噶。 系啊，即系呢一个亦都系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即系有啲人觉得科技好似便利咗我哋，但系有时咧，我觉得记住嗰个电话号码，好似又记住咗你同嗰个人嘅关系同埋联系。 系啊。真系噶，你讲得冇错，所以咧，我好中意听你个节目咯，个个节目我都好中意听。 啊，好犀利，陈婆婆，我发觉你点样都兜到个圈嚟赞我哋个节目。 系啊，即系唔系啊？真系个个节目都好中意听咯，尤其是咧，你呢把声咧又好听，令到人哋咧好开心啊，好成咁样咯。 多谢你，多谢你。其实因为你哋令到我开心啫。如果我好唔开心，我把声应该都会好唔开心嘅。 系啊，系啊。所以我真系好开心咯。我祝福个个咧身体健康咯。 系啊，呢个最紧要吓。 嗰个疫情咧快啲过咯。 真系希望，我哋都讲咗成年几啦，即系快啲走，快啲走，快啲走咁。但系佢又仲好似即系又唔肯走咁样。 系啊系啊，咁即系全世界啲人都要健康，要好咯，系咪？ 不过我又觉得咧，即系呢个疫情咧，衰就衰在咧，佢虽然即系大家都好唔中意佢啦，但系咧佢又真系衰在咧，大家好似训练咗嗰个忍耐力同埋嗰个坚忍，即系大家可能好多嘢咧都好容易解决嘅。或者人生未遇过啲好大嘅挫折，或者系啲完全你控制唔到、掌握唔到嘅事情，呢个疫情就正正就系呢一个我哋掌握唔到又控制唔到嘅事情啦。 系啊， 咁冇办法之下咧，就可能将我哋个人生观咧，又会叫你睇化一啲，又要睇开一啲，要放松一啲。 即系都唔知，即系要咩？要点咧？即系要忍耐下， 系啊， 同埋咧，即系要唔好气馁咯。 啱啊，啱， 个个都要。提起精神做人咯， 系啱。我觉得咧，以前咧睇上一辈咧讲佢哋以前譬如搏斗啊、奋斗啊、挨嗰啲故事咧，我哋就觉得哇，好似我呢一代咧太幸福咧，都冇乜机会去经历呢啲历练。即系总之一定唔够以前辛苦啊！唔会话打仗啦，唔会挨肚饿啦，唔会好多嘢流离失所啊嗰啲，我哋经历唔到。但系即系有时咧，你喺人生里面遇到一啲咁样你掌握唔到嘅事情咧，那个感觉咧，那个无力感啦，或者。你完全都做唔到啲乜嘢去处理或者控制嘅时候咧，正正都真系可以帮我哋成长得快啲，或者睇呢个世界嘅时候可以睇得宽容啲。 系咯系咯，以前嗰啲生活咧，好，即系就算咧，好唔系好富裕咧，都觉得好开心啊， 系啊 系啊，好成咁咯。 嗯， 而家就多咗呢、這个咁样咧，个个啲人都个心咧都系都唔知。等到几时先系过咁样、 不过咁嘅，有时个天系咁嘅，即系适当地又要提一提我哋。诶、你珍惜啊，你而家拥有嘅嘢啦，咁、幸福得来不易噶，咁 系啊，香港嗰块福地嚟噶嘛，应该要感恩咯。 系咯系咯，咁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啦。多谢晒你嘅陈婆婆，倾咗咁耐，好开心啊！ 多谢你哋个个都健康，我哋啲家人都健康。 大家咁话。多谢你电话，拜拜。 多谢你爸爸，系啊系啊， 系点点？ 我第四个女咧又叫做芭比啊嘛。 哦，系呀， 系啊， 好有缘喎， 好亲切啦。 哎呀，我都好开心，我即刻都觉得好亲切。 好 啦，多谢晒你话俾我听，唔好客气，拜拜， 拜拜。 好啦，我哋赶紧接多，应该最后一通嘅电话啦。早晨， 早晨啊， 早晨，点称呼你啊？ 刘太， 刘太， 系啊，早晨，大家身体健康， 系啊系啊，我都系咁觉得，身体健康真 系 好重要， 最紧要呢啊吓，冇啊，最近好多人离开咗，走咗，无端端咁样，咁啊觉得哎呀，做人真系好化咯， 系啊系啊，啱，我都有呢个同感， 系咪啊？最主要我就系为一个人打气，为一个男仔， 系， 我想叫佢俾啲心机，努力。 是边个呢？ 星期五嗰日，波城， 是 我发自内心的吓，冇人叫我做呢啲嘢。星期五嗰日，我听到佢讲，买咗个新背囊，买咗一本新嘅笔记簿，我知系有意思嘅，希望阿严琼一路睇住佢啦，我都祝阿严琼一路好走，所有嘅嘢都好啦，希望波星努力俾啲心机，去得嘅去， 我都相信佢会好坚强。我睇住佢做嘢嗰种干劲咧，佢会带埋阿琼嗰份搏斗同埋， 冇错， 嗰个热爱继续行落去嘅。 系啊，因为即系原先我唔系好中意严琼噶，但系两个。一走埋一齐，咁我就 都好开心。好啦，嗱，多谢晒刘太你嘅建议，我相信佢哋收到晒嘅。 要求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将救人放喺第一位，争分夺秒抢救被困人员，并且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指挥救援工作，成立救援指挥部，统一协调指挥，迅速查明事故原因。对全区煤矿、非煤矿山逐一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英超联赛事，列斯联作客2-1击败榜首的曼城。列斯联在上半场由史超活达拉斯先开纪录，但是谷巴领红牌被逐。列斯联下半场要以10人应战，曼城在下半场凭住托利斯追平。但是列斯联的史超活达拉斯在保时射入，协助列斯联取胜。利物浦主场2-1反胜阿士东维拉，维拉在上半场末段领先。利物浦去到下半场，凭住沙拿和亚历山大阿诺特的入球，2-1反胜对手。车路士作客4-1大胜水晶宫，

钟咁上下啦。咁对手咧就会即刻拎起个电话，因为我好惊自己瞓翻着，咁所以咧我通常都会拎住个手机咧，就睇下啲社交平台嘅上载啦，或者系啲更新啦。咁我今朝早咧第一个开出嚟嘅时候咧，就见到有啲我自己相熟嘅印尼姐姐咧，就分享咗啲动态，就话报平安，就系一啲你知而家啲社交平台咧有个新嘅功能咧，就系、是、譬如某一啲嘅天灾啊，或者某一啲嘅意外啊、人祸啊、事故等等咧，就会发起咗一个嗰个事故嘅事件簿咁样啦。咁然后大家咧就纷纷可以喺嗰度咧就揿我仍然是平安的，或者我发生了什么事的，等等就按个掣就可以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面呢出了一条这样的动态。跟着我才意识到，哇，所以这排印尼原来好像那个天灾都几多下，接二连三。 同埋呢一個又同之前嗰啲唔同，因為印尼嘅地方都係比較會有地震啦、類似呢啲嘢啦。今次唔同咧，因為係啱啱琴日啦，十號啦，係東爪哇、East Java 嗰度係有地震嘅。 係 點解唔同？因為好多我哋啲價格咧都係東爪哇嚟噶，所以佢都係呢、這個係近屋企嘅。所以點解咧？係你個社交平台嗰度咧都比較多啲人報平安啊，或者係同啲人寄啲片啊 ，post 啲相啊嗰啲，你會見得多啲嘅。咁就係有地震咧，就係、是、近馬鈴。因为如果是啲雇主知道的啦，都知道啲价格好多都是嗰个地方嘅，其中一个地方是马鈴啦，叫做系都有地震，咁就都要都几劲下嘅。听啲人讲，睇啲片都系睇啲 video 都系，有啲系啲超级市场啲嘢跌晒落地啦，啲、有啲屋都有啲系冧啊，类似啲，咁就真系要如果价格系东爪啊嗰啲，即系不妨问一问佢哋 O 唔 OK 啊，屋企人啊，或者打电话翻去啊，问翻屋企 O 唔 OK 咯。但系咧今个月咧，即系大概五号嘅时候咧，印尼另外一边咧叫做 East Nusa Tenggara NTT 叫做，都系另外一邊嘅係印尼嘅Indonesia Timur 啦，東邊印尼嘅東邊都係幾多姐姐都係嗰度嚟噶，咁嗰度咧就有水災，係啦，咁就有呢兩個地方咯，有啲格格都喺香港做嘢嘅，所以都會同大家講哋 mark 平安啊，或者屋企人冇事啊，或者乜嘢咯，所以就而家都有啲就印尼嗰邊都有話係，如果係要救災嘅話咧，可以幫手啊或者乜嘢，但係真係呼籲，如果係真係幫手，都要睇翻係邊一個organization 係邊一度係要救災，咁就邊就會啱啲人用啊，或者係啲災難嗰度啲人係可以享用到你寄翻去啲爱心咯， 所以即系都要关心下格格啦，嗬，格先生话斋，即系如果你都记得格格系边个地方嚟嘅，如果真系咁啱线系东爪哇啦，头先话近住马鈴啦，又或者如果你真系唔记得姐姐系边度嚟嘅，咁你都不妨即系关心下佢，会唔会有需要啊？有冇啲咩需要帮手啊？或者系咪即系需要打电话或者点样咧？关心下屋企人啊咁。咁格先生以你所知，即系近来我哋讲紧印尼发生嘅天灾啦，有冇啲即系？对于香港格格来讲，可能那个影响会特别深的，或者可能很多格格都来自那个地方的了。 今次就比较多的，因为你记得多数香港做嘢啲价格都系东爪哇啦，因为之前嗰啲就通常都系另外一边嚟嘅，咁真系难免啊印尼，因为真系个地方咧系比较由周围都系海啦，咁亦都系一个地叫做系 belt of fire， 即系会好多啲地震嘅 板块边缘啊，即系一撞正嗰啲板块移动就通常都系中佢哋 嘅。最怕如果系地震嘅话，就会有 tsunami 啊嘛。之前咁，但系而家就话系 tsunami 嗰啲risk 系唔多嘅，呢度唔高嘅，咁就系怕呢样嘢啦。同埋就嗰度啲人而家都好似我见到有啲片摆上去嗰啲，而家啲apps 嗰度都。好多都装咗印尼嘅嗰啲 observatory 嗰啲嘢，以前冇乜咁好睇嘅，而家好似都好似多啲信息就可以做多啲 prevention 嗰啲 job 咯。咁 係。即係隨住科技發達啦，希望嗰個通訊亦都可以幫助到印尼姐姐啦。喺而家呢個階段，如果真係需要了解翻印尼當地發生緊咩事嘅時候咧，即係實時嗰啲概況咧，除咗話即刻聯絡屋企人，可能有時即係嗱，佢未必係遇到啲咩事，但係學阿格先生話齋咧，有時你知啦，地震起上嚟兵荒馬亂，嗰邊可能嗰啲電力啊或者通訊設備咧，亦都會有所損毀啦。所以如果真係呢一刻揾唔到屋企人，嗱，因為始終事發係琴日啦，今日經過一日，可能你都要俾少少时间，可能嗰边要整顿下啦，或者你尝试联络系一啲佢哋身边嘅人啦、朋友啦，你起码了解咗你自己住嗰个位置有冇受到好大嘅影响，或者知道点样先，咁就叫做求个心安咯，即系唔使太担心嘅。咁但系当然，即系你都要尽你嘅办法，可能快啲联络到你身边嘅一啲熟悉嘅家人啦，或者系朋友，知道佢哋嘅概况大概系点样咯。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 Kusa lami samudra, kusa berangi benua, hanya untuk memberi.Kau terangi gelap malam, engkau seperti bintang, cahayamu terangi misteri hidupku. Kau tebarkan indahmu, kau penawar racunmu, kehangatanmu di setiap tatapanmu.Seperti bintang Cahayamu terangi Misteri hidupku、Kau disebut wanita Kau cintaan terindah Kau membuat segalanya Menjadi sempurna Dan terlupa logika Lupa akan dunia Kecantikanmu dan pesonamu Melembutkan Misteri hati sang pria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好啦，这个时候呢都要麻烦格先生同我哋讲一讲今朝咗一啲重要嘅资讯喎。 Na ada sensus populasi yang akan diadakan dari bulan 6 sampai bulan 8 tahun ini. Jadi statistiknya itu untuk level distrik sama level 1 daerah bisa digunakan untuk membuat lebih banyak fasilitas komunitas, contohnya juga layanan kesehatan, dan juga bisa melihat apa yang dibutuhkan oleh masyarakat. Jadi didukung ya sensus populasi ini, jadi boleh pergi ke website census2021.gov.hk untuk detail-detail nya. Jadi sensus ini bisa kasih data buat masa depan Hong Kong. 咁另外仲有一个重要嘅资讯要提一提大家添嘅。 Dan ini untuk mendaftarkan buat pemberi suara buat presiden Hong Kong umur 18 atau yang lebih tua dari itu dan tinggal di Hong Kong boleh mendaftarkan diri ya. Jadi aplikasinya itu formulirnya itu bisa didaftarkan dari sekarang atau sampai sebelum tanggal 2 Mei. Jadi formulir aplikasi tersedia di layanan support center seperti di Cheer, Home, Hope, Link, Shine, Touch, dan juga Yuen Long Town Hall. Juga di kantor Registration and Electoral, juga di District Office, juga Management Office dari tempat tinggal public housing. Boleh juga ke website untuk mendapatkan formulirnya, di-download di voterregistration.gov.hk. Lalu formulirnya itu bisa dikirim ke kantornya Registration and Electoral Office pakai pos, fax, atau email. Untuk detailnya boleh lihat websitenya atau di telepon ya di nomor 28911001. Jadi informasi yang diberikan untuk pemohonnya itu harus yang benar dan yang sungguh-sungguh. Kalau enggak, informasi palsu bisa membuat orang itu mendapat masalah dengan hukum. Jadi ingat ya, kalau mau daftar, daftarlah sebelum tanggal 2 Mei. Sudah harusnya kau kembali. Terlalu lama engkau menyadari. Karena hari ini tak akan ada lagi tersisa. 位于赤道的印尼苏门答腊岛，全岛面积共有47万平方公里，是世界第六大的岛聚。 岛上自然资源非常丰富，有超过580种的鸟类，200种哺乳类动物栖息，以及大约15000种植物。 而苏门答腊象就是岛上的珍贵动物之一，相比其他较为常见的印度象，苏门答腊象的体型普遍较为轻巧，体重大约是2000至4000公斤，高2至3公尺不等。 他们的肤色较其他亚洲象浅色，大部分雄性象有发达的象牙，而雌性大象的象牙就比较细，甚至是没有象牙的。 过去40年，快速以及毫无节制的森林大开发，令苏门答腊有2/3的原始雨林被夷为平地，用来开发为极具经济价值的棕榈种植园，生产棕榈油， 亦都代表苏门答腊象的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逼他们要去到近人类聚居的地方觅食，造成人象冲突。 再加上猖獗的象牙盗猎，时至今日，苏门答腊象只系剩翻唔够1700只咋。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至8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二台话你知， 转咗呢个版本之后好悠闲，觉得好似好舒服咁啊！听咗好多资讯。嗱，不过讲到资讯咧，咁啊，格先生又知唔知道香港嘅印尼姐姐多唔多人已经接种咗疫苗咧？ 嗱，我就知道好多啲姐姐就问点样去接种啊，点样去 book 啊，会点啊，系呢一啲questions 咯。但系就去咗、未去咗嗰啲，我就好少接到呢个信息。 同、埋可能咧，大家对于个疫苗嘅各方面咧，都未必话系100%好了解啦。咁所以咧，我哋今朝早咧就。7:30新闻之后咧，就有一个特别嘉宾。咁呢位嘉宾咧，就即将会同我哋解构下咧，到底接种呢一个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嘅一啲概况，阵间听一听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寻日新增5宗确诊个案，2宗是本地个案，患者都住在友爱村爱辉楼第3座零九室。另外多2宗初步确诊就住在大厦的3、2室。卫生防护中心调查发现，大厦09和10室以及31和32室单位分别共用污水喉管。经咨询专家意见之后，决定扩大撤离规模。第三座所有楼层的10、31和32室单位，冇病征的住户都要撤离检疫。多名着保护衣的工作人员在现场协助居民撤离，有住户按工作人员指示登上小巴，亦都有渔护处人员将住户宠物送往检疫。 屯門醫院昨日發生一宗隔離病房負壓系統暫停事件。醫院發言人話，昨日傍晚6:45，院內一間隔離病房的火警鐘鳴響，冷氣和負壓系統根據設定暫停運作。消防到場檢查證實沒有發生火警，系統在7:06恢復正常。發言人說，事件發生之後，病房職員馬上佩戴 N95 口罩。當時病房內共有12名病人，包括一名獨自在一個病室隔離的新型肺炎患者。期間沒有人進出病室，亦都沒有進行任何的霧化程序。事件沒有構成任何感染風險，屯門醫院正在仔細調查事故原因。白金漢宮表示，菲臘親王的葬禮將會在今個月17日星期六在溫莎堡的聖喬治教堂以私人葬禮形式舉行，不會對外公開，亦都不辦國葬，表示形式符合菲臘親王的意願。當日下午3:00，即是葬禮舉行之前，全國將會默哀1分鐘。白金漢宮表示，哈利王子將會出席葬禮，懷孕的夫人梅根按醫生建議不會出席。由於防疫規定，喪禮人數不得超過30人，首相約翰遜說不會出席喪禮，給更多的皇室成員可以出席儀式。王主查理斯說，爸爸是非常特別的人物，他一生為女王、家人、整個國家和英聯邦作出最傑出的奉獻，對他非常懷念。雖然家人在經歷傷痛的時刻，但是對世界各地和英聯邦的民眾一同哀悼父親，深受感動，對此表示謝意。缅甸传媒和人权组织缅甸援助政治反协会引述目击者说，军政府安全部队上星期五在距离仰光东北90公里的城镇拨固，围剿反政变示威者，期间发射枪榴弹，超过80人死亡。军警的行动由星期五清晨开始到下午结束。報道引述附近的居民說，軍警封閉區域，拒絕給救援人員靠近屍體。有民眾說，軍政府持續採取暴力行動，迫使他們逃到鄰近的村莊。緬甸援助政治反協會統計表示，自軍方2月發動政變以來，已經造成618人死亡。軍方說，至今有248名示威者和16名警察死亡，又否認曾經使用機關槍在內的全自動武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天气炎热，今个星期中后期云量较多。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晨光第一次， 有啲乜嘢听？ 晨光大学 KOL 系列， 晨光财经第一线， 吹神厨房， 9:30梁荣忠。 不同环节，不同资讯，多个角度。 每朝6:00至10:00，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希望带俾大家一个充满正能量嘅早晨。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大一线。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础，维护国家安全，构建和谐美好生活，需要爱国爱港的人共同努力。完善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4月15日，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国家安全护我家园。想知多啲，立即上 www.nsed.gov.hk。 教育局公布高中四个核心科目改革后的课程内容，其中通识教育科改名为公民与社会发展科，维持必修必考，成绩指评是否达标，各界对改动有什么意见呢？另一方面，全港学校复活至假期后，面授课堂人数可增至不多于全校人数三分之二，效果是怎样呢？城市论坛星期日正午十二点，港台电视三十一现场直播，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第一台重温，论坛不设现场观众，欢迎致电5200-3310发表意见。 Beautiful Sunday， 格芭比，格先生。 早上时间来到7:37，继续收听的就是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Beautiful Sunday。 Selamat pagi, Kak Sinza。 Selamat pagi, Kak Barbie。 Selamat pagi, Hong Kong。 Selamat pagi, teman-teman。 跟大家讲今日的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就是这样的。今日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是间中吹强风的。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天气炎热，而本周中期咧云量就较多啦。现时室外录的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是79%，再加埋咧而家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系现正生效嘅。 Sekarang suhu udara 21°C, humiditas 79%. Sekarang ini juga peringatan bahaya kebakaran warna kuning sedang berlaku. Hari ini berawan dan di pertengahan hari juga akan bermatahari cerah dan kering. Paling tinggi bisa mencapai 26°C dan juga berangin ya. Dan kedepannya 1-2 hari akan banyak curah mata, akan banyak matahari cerah dan pertengahan hari juga akan panas dan di pertengahan minggu akan mulai banyak awannya. 做你养分酝酿这相遇，如你会是水无我充当结缘，于深海里抵挡一切霜雪，却是没原因，恐怕只得你吸引，这女性密友可爱得很，当初不懂这亢奋出于那种气氛，爱爱爱怎么爱都需要区分，如你已等于我天光天暗，已等于我悲伤缘分，是震撼是确恨，有我的敏感已经将我思想底蕴，已早给你不要再等，这段故事是歌手与模特儿，如像每段歌词，发觉到我不知不知，会为友情太放肆，劳碌和烦忧，不要跟跟你深究，最正确做法等等等我担忧，当你已等于我天光天暗。然而 十五日，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目的为提高全民国家安全意识。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内容涵盖多个重要领域，当中包括 政治、国土、军事、经济、文化、社会、 科技、网络、生态、资源、核、海外利益、 生物、太空、深海、极地等各种安全。 了解国家安全对国家、特区以至每一位市民都非常重要。 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日语动漫歌曲系列由昭和年代正式开始。我最爱昭和动漫歌曲系列。 今聴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天空海阔百元号，昭和年代回忆系列动漫主题歌曲音乐集。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剛才都讲到啦，我哋又会有一位特别嘅嘉宾呢，就同我哋讲下一啲关于疫苗注射计划嘅一啲详情嘅。嗱，咁我知道呢，香港即係都有好多印尼姐姐喺香港度工作啦，咁亦都可能呢，当佢哋要去返印尼嘅时候呢，就会考虑到会唔会需要及早去注射呢，咁但係注射方面呢有啲乜嘢嘅详情啊、重点啊，又或者係须知佢哋需要系知道多啲呢。咁今朝早呢，我哋就请到啦基督教联合拿打素社康服务的 project assistant 呢出来跟我们讲一讲，我应该叫他做什么呢？格先生， 个名字就是比较长的，Viviana Indriani， 他就说我们叫他 Vivi 得了。 哦，Selamat pagi Vivi。 Selamat pagi Vivi。 Pagi。 Hello， 格菲菲，咁格菲菲咧就系 project assistant from United Christian Medical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嘅，我哋就可以问佢关于vaccine 嗰啲嘢啦。咁啲印尼姐姐如果系有啲嘢唔明嘅话咧，咁听格菲菲解释咧，就应该系会最明白噶啦。呢格菲菲，你今日唔系 Indonesia， 记得 yang di Hong Kong itu ya， biasanya kan juga lagi mikir ya， haruskah saya menerima vaksinasi COVID-19 ini？ Begini, biasanya ada kesalahpahaman di antara sebagian orang, terutama di pembantu rumah tangga, bahwa setelah mereka divaksinasi, mereka perlu diisolasi atau majikan mereka juga harus mendapatkan vaksin. Faktanya pembantu rumah tangga sebaiknya menerima vaksinasi, terlepas dari apakah majikan mereka telah divaksinasi atau tidak.Karena vaksinasi adalah pilihan pribadi berdasarkan persetujuan yang diinformasikan. Vaksin tersebut tidak mengandung virus hidup yang menyebabkan COVID-19 dan oleh sebab itu tidak membuat Anda sakit karena COVID-19. Setelah Anda menerima vaksin, tidak perlu isolasi dari orang lain karena tidak ada risiko tertular COVID-19 dari suntikan. Jadi para mbak-mbak kita itu ya kalau seandainya ingin ya untuk divaksin dan mikirnya tuh kalau seandainya sudah divaksin itu jadinya sudah bebas dong, nggak usah pakai masker, nggak usah melakukan hal-hal lain lagi, jadinya sudah seperti kalau ketemu virus pun sudah kebal lah ya, nggak usah pakai masker lagi. Apakah begitu, Kak Vivi? Enggak, jadi gini, perlindungan tingkat populasi ini enggak akan tercapai dalam jangka pendek. Jadi perlu untuk melanjutkan strategi kesehatan masyarakat, termasuk seperti jaga jarak sosial, kebersihan tangan yang baik, dan mengenakan masker di tempat umum untuk mengurangi risiko penularan. 嗯，格 Barbie 啊，格 Vivi 就话咧，好多咧啲印尼姐姐咧，分钟自己有自己个错误个信息，就以为咧打咗呢个针咧就会觉得系，咦我打完咧就会有病毒噶咯，咁咧变做我就需要要隔离一段时间先，咁或者咧如果打得我一个人打咧冇乜用嘅，因为咧雇主都唔打，咁就唔得噶啦，咁样嗰啲，所以格 Vivi 就话唔系嘅。 诶，但系除咗话隔离时间之外咧，我反而系有听过咧，其实注射咗疫苗之后咧，就唔好话以为自己即刻冇事啦，因为其实咧佢有个起效期，即系有几多日嘅起效期啦，同埋系咪嗰个期间咧，当你仲系未有呢个疫苗抗体嘅时候咧，大家都有啲措施系需要特别保护自己嘅。 嗯，jadi kak Vivi, kalau seandainya ya seandainya kita sudah divaksinasi itu, apakah langsung sudah bisa ini kebal akan virus ini? Apakah memang juga harus menunggu beberapa saat dulu dan ada juga hal-hal yang harus tetap dilakukan. Jadi maksudnya kalau orang yang udah diberi vaksinasi COVID-19 gitu, ini ya, kalau COVID infeksi COVID-19 sebelumnya itu biasanya memberikan kita kekebalan setidaknya selama 6 hingga 9 bulan untuk sebagian besar persen. Jadi kalau menurut rekomendasi yang dibuat oleh Komite Ilmiah Penyakit untuk Penyakit yang Bisa Dicegah dengan Vaksin dan Komite Ilmiah tentang Penyakit yang Menyerang Populasi dan Penyakit yang Disebabkan Virus dan Bakteri yang Ditransmisikan dari Hewan ke Manusia. Jadi kalau orang yang sebelumnya terinfeksi COVID-19 akan lebih terlindungi oleh satu dosis vaksin BioNTech. Jadi orang yang ingin menerima BioNTech harus menunggu setidaknya 90 hari setelah bebas dari infeksi sebelumnya. Atau kalau pasien COVID-19 yang pulih telah menerima satu dosis vaksin Sinovac atau lebih suka menerima vaksin Sinovac di masa mendatang, mereka juga bisa menerima satu dosis vaksin Sinovac 6 bulan setelah mereka pulih, sesuai dengan rekomendasi yang dikeluarkan oleh Komisi Kesehatan Nasional Republik Rakyat Cina 29 Maret tahun ini. Wah ini bagus ini karena banyak orang yang ingin tahu ya. Hoo Chi Kak Barbie, Kak Vivi itu walah, yu kau jen hai ta joy mew leh, jau jau gong leh, luk ji kau go yu kau protection tu yau ke. Gam jau yau di yan jau man, yu kau hai ji chin di yan leh, yi keng hai,有 infection 噶啦，咁就好翻，咁就想打疫苗，咁得唔得咧？咁就有啲 recommendation 嘅，原來，咁如佢格 Vivi 就話咧，如果係 BioNTech 咧，就係 according to recommendation 咧，就係infection 之後好翻90日就可以打， 即係要等三個月先嘅，就唔好即刻打。 另外一個，如果你想打 Sinovac 噶啦，就話係六個月之後。Nambulan kemudian ya kalau Sinovac ya, Kak Vivi ya。 setelah pulih dari infeksi ya, jadi kayak gitu. Jadi, setiap vaksin itu ada yang berbeda, jadi kita harus melihat rekomendasi. Nah, Vivi, di Hong Kong, biasanya adalah Isi Lan Gao. Jadi, biasanya kalau kita vaksin, orang juga ingin tahu apakah itu benar, halal atau tidak. 係呢個 vaccine 可以打定唔可以打？我係 Islam Muslim 嘅，咁 O 唔 OK 咧？Vaksinasi di Hong Kong ini apakah vaksinnya halal? Oh, tunggu. Gini, kalau menurut informasi yang diberikan oleh Sinovac, vaksin CoronaVac yang dipasok ke Hong Kong itu bersertifikat halal. Tapi kalau informasi yang diberikan oleh Fosun Pharma BioNTech, saat ini tidak ada sertifikat halal untuk vaksin Comirnaty yang dipasok ke Hong Kong. Ah, jadi ada perbedaannya ya. Jadi kalau seandainya ingin yang halal atau ada sertifikat halalnya, memang dikeluarkan oleh Sinovac ya. Yes. OK， 咁就其中兩個 vaccine 咧，有一個係有清真嘅 certification 嘅，咁即格格就識㗎。有啲格格，有啲 harus bikin pilihan sendiri lah ya， bagaimana dan memilih vaksin yang mana ya。 Yes. 咁 Gary 有冇如果係你個屋企個格格，你覺得係想知道啲乜嘢咧？ 嗱，其實我覺得咧，一般格格咧，除咗話真係知道香港有得打疫苗之外啦，我諗其次咧就係到底有啲咩途徑可以去接種啦，同埋如果我頭先講到話有一個係Muslim 比較適合啲嘅咧，咁我喺邊度可以睇到多啲嘅詳情啦？同埋當我要去預約嘅時候，其實如果我自己手機係咪都可以有我睇得明嘅，譬如印尼文嘅網站可以去預約啦，因為雖知道好多香港嘅家可能真係睇唔明中文或者英文嘅，咁定還是係只係提供中英文網站預約，就可能需要媽之間咧幫你去做呢個預約過程咧。 嗯，呢個 Vivi， kalau untuk orang-orang kalangan kakak-kakak Indonesia di Hong Kong yang bekerja sebagai pembantu rumah tangga ya, bisa jadi mereka kalau seandainya ingin mendapatkan informasi mengenai vaksin ini ataupun ingin misalnya booking ya.Apakah ada sarana di mana bisa membaca dalam bahasa Indonesia sendiri atau bagaimanapun harus minta tolong sama orang dengan majikan atau teman-teman yang mengerti bahasa Chinese atau Inggris untuk mendapatkan informasi yang begini? Kita bisa lihat... Ada website atau ada apps yang bisa atau karena yang kita lihat itu sepertinya di websitenya itu ada materi dalam bahasa termasuk bahasa Indonesia ya saya harap ya di www.covidvaccine.gov.hk bukan? Iya. Di sana ada informasi dalam bahasa Indonesia yang bisa langsung diakses ya kak ya. Ya. Tapi kalau seandainya mau bikin janji booking dan lain sebagainya juga bisa kak? Bisa. Bisa juga. Hei, hoi kah? Hei, yau kau website kah, kak Barbie? Kamu jauh kakak awi cikai hoi thay lah. Hei, kau www.covidvaccine.gov.hk. 嗯，系佢哋睇得明嘅， 睇得明嘅应该。 咁我另外咧，其实都想问下咧，即系其实如果真系打咗疫苗之后咧，有冇啲相关嘅防疫措施系需要继续做咧？定还是真系，我打完疫苗就 OK 咯，乜嘢都唔使做咯？ Karena ini Kak Barbie juga ingin tanya, setelah misalnya saya sudah divaksin ya, apakah saya bebas merdeka? Jadi tidak perlu lagi saya pakai masker, saya tidak perlu lagi macam-macam. Ya udahlah, hand sanitizer-nya itu simpan sajalah di rumah, males bawa-bawa berat kan gitu loh. Ya tadi seperti yang kita sarankan, jadi karena kita nggak akan mencapai perlindungan tingkat populasi dalam waktu singkat, jadi kita tetap perlu melanjutkan strategi kesehatan sekarang seperti kita jaga jarak sosial, kebersihan tangan yang baik, terus kita juga pakai masker di tempat umum supaya mengurangi resiko tertular COVID-19. 嗯，唔系噶，隔篱边都系要做翻啲措施噶，都系要洗下手啊，都系要 戴口罩，即系唔好谂住， 唔可以即刻放松，因为系个 community 嗰啲 immunity 咧系冇咁快可以即刻系。个个都有个抗体嘅，但我真系想知道一样嘢，如果我已经打咗针啦，但系咧突然间咧我隔离咗，有啲人有啲真系都系有咩嘅 infection 嘅，咁我应该点咧？嗱，格菲菲，格老师 ，andainya saya ya yang cepat sudah divaksinasi, udah beres nih vaksinasinya ya, udah gitu, kemudian di tempat sekitar saya, teman dekat saya atau yang sering-sering ketemu sama saya, dia kena infeksi. Lalu sayanya sendiri apakah juga masih harus melakukan hal-hal tertentu? Misalnya apakah saya juga harus dikarantina? Setiap individu, jadi tanpa memandang status vaksinasi, apa dia udah divaksinasi atau belum, yang telah terpapar orang yang terinfeksi harus tetap menjalani tes.Terus pada saat ini setiap individu yang telah terpapar orang yang terinfeksi harus menjalani karantina sesuai persyaratan normal. Tapi pemerintah terus memantau perkembangan lokal dan internasional tentang apakah individu yang divaksinasi bisa dibebaskan dari karantina dengan aman dalam jangka waktu yang lebih singkat. Dan kak, dengan demikian ya, kalau kakak-kakak kita yang di Hong Kong yang bekerja itu paling penting kan sebenarnya itu pulang kampung. Apalagi ini udah mau menjelang lebaran nih. Jadi mikirnya kalau seandainya secepat-cepatnya saya vaksinasi sekarang, keburu dong kalau seandainya nanti lebaran saya pulang ke Indonesia sudah bisa traveling. Seperti biasa ya, jadi nggak usah repot-repot lagi. Bolehkah begitu kak? Gini, jadi masalah ini sedang aktif diperdebatkan di seluruh dunia. Tapi gini, saat ini Organisasi Kesehatan Dunia WHO menyarankan agar kita tidak memperkenalkan persyaratan bukti vaksinasi atau kekebalan untuk pelancong internasional dan tidak membebaskan individu yang sudah divaksinasi dari tindakan pengurangan risiko perjalanan apapun. Tapi karena situasi global ini sedang berkembang dengan munculnya strain COVID-2 SARS yang lebih baru dan lebih dapat menular, jadi intinya kita juga meningkatkan beberapa negara juga meningkatkan vaksinasi tingkat vaksinasinya. Jadi pemerintah Hong Kong SAR saat ini setuju dengan panduan WHO, tapi kita terus memantau perkembangan dan akan mengubah persyaratan seperti yang ditunjukkan oleh data ilmiah yang lebih baru dan rekomendasi kesehatan masyarakat. Ah baik Kak Vivi. Kak Vivi, ada lagi nggak pesan dan kesan, karena ini jelas sekali, terima kasih. Ini akan berguna bagi teman-teman yang di Hong Kong. Tapi ada pesan terakhir nggak menutupi informasi yang begitu berguna ini? Intinya kita tetap kita disarankan untuk membuat pilihan kita untuk vaksinasi dan tetap melanjutkan menjaga kesehatan seperti mengenakan masker, mencuci tangan, dan menjaga kesehatan pribadi. Oke, terima kasih Kak Vivi. Itu多谢晒，系啦， 多 谢晒Kak Vivi。咁啊，多谢晒咧，今朝早再一次啦，系唔该晒基督教联合拿打素社康服务嘅 Project Assistant Kak Vivi 啦，同我哋讲咗好多咧关于疫苗嘅相关资讯。我相信咧非常之有用啊，对于格格嚟讲。 系啦，因为都系要强调啦，虽然如果真系格格已经系打咗针啊，因为谂住系有得翻印尼咧，但系始终都系。都是就話係唔係因為打咗針就全部都 OK 嘅，你都要做翻同一樣嘢，嗰啲戴口罩啊、洗手啊，同埋咧做翻啲防護嗰啲工作啦，都唔可以即刻輕鬆就咦嘻咁樣。No， 你嗰個咦嘻真係好有感覺啊！咁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盡快咧擊退咗個疫情啦，同心抗疫嘅同時啦，即係大家如果真係期盼住翻印尼咧，了解多啲關於疫苗嘅相關資訊咧，相當之有用嘅。咁希望馬之間啦，同埋印尼姐姐都可以分享到。以上的一些资讯对于你们来说有用。至于我们节目呢，下个星期日六点到八点再见了。拜拜，格先生。 拜拜，Barbie。 他比较大看门。